爱情的纠结通通温柔的就这样唱了出来，来自杨坤和郭采洁的情歌对唱，答案你猜对了吗？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每个月的15号是我们节目的特别反转时间，你是我的 DJ。 我看了一下，就只有这个8月15号是在周日，接下来的这几个月的15号我们都可以如期播出，所以今天我们是提前进行版的你是我的 DJ。 各位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聊天室，点播你所喜爱的歌曲，同时一定要说出你的理由。另外你还有一种方式，在新浪微博里面搜到北京电台刘慧这6个字私信给我。还有一种方式，你可以给我写手写信，我的地址是界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中心，你的故事我的歌刘慧收，我们的邮编是100022。刚才节目的一开始，这首答案来自私信给我的小娇。甜辣口的孩子，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最近在您身边的小娇很苦恼，所以呢，希望能够借助我们的节目对你说，谢谢你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爱情，但是请不要把其他很多不好的附加感受也一并打包给我好吗？我是一个简单的人，只想真诚的爱一场。小娇同学，我也和你一样啊，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明白，你爱一个人其实就需要接受他的所有，而不是要去改变他。而感情这件事情呢，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你所品尝到的甜蜜的同时，也会时不常的给你来一点酸涩，而这些地方也正是需要你们懂得退让，懂得包容的地方。你说呢？希望在听完接下来这首歌之后，你也会有更多的感悟。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 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阵从前，世界不声不响，笑声中拂过几张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暖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世界那么多人，是他不声不响。 北京的老莫，你正在收听节目吗？谢谢你每天提笼架鸟的在听我们的节目，说这首歌是你最近的大爱，也是因为这首歌让你认识了一位歌手莫文蔚。你知道吗？他已经红了很多年了。 下那想出神， 这首歌叫《这世界那么多人》。是的，这个世界有那么多档节目，有那么多档电台。谢谢各位在每天午后的三点依旧记得来这里，来我们的会遇见你这个专属于你们的 VIP 聊天室，来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老沈家的妈妈你好，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依然还是摸鱼哈。他说我是一个朝九晚五的职场妈妈，非常偶然的在一次外出时遇见了我们的节目，从此便开始每天下午三点钟工作时间会摸鱼，也借此来稍微放松一下。谢谢节目给我带来的那些轻松愉快的时光，让我觉得像是充了电，可以继续满负荷工作到晚上陪孩子。和主持人一样，我也有一个5岁的女儿，但好像亲子关系没你们那么好耶。最近接二连三的新闻，从明星到互联网公司，越来越多的细节曝光，让有女儿的我有不少的感慨。在女孩成长的一生当中，到底要怎样才能让她远离伤害，过上平安幸福的一生？到底要怎样才不被世俗的价值观所困？老沈家的妈妈，这个问题提给了我，首先特别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和认可。尽管我看了不少的育儿书哈，但是我确实也回答不了你这个大困惑，或者说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说清楚。不过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回归到问题的本质哈，可以帮我们的女儿去找到一些榜样，让一些榜样来引导他们，告诉他们怎么样可以不被性别所困扰，不被性别所定义。在节目里我一直跟大家说，小绘本有大用途。比如最近我和孩子看到过的一个绘本，讲一位名叫苏的女孩和一只名叫苏的恐龙。这个女孩呢叫苏·亨德里克森，这是一个很腼腆的小姑娘，出生在印第安纳州。跟其他的女孩不一样的是，她很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寻找，什么东西丢了你就派她去找吧，她都能给你找到，即便找不到她也很喜欢探索和研究。她最喜欢去的地方呢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她想要快点长大，去更为广阔的世界，去找寻还没有被别人发现的一些东西。我记得在这个绘本当中说到，他去多米尼加去寻找史前蝴蝶，去秘鲁的沙漠里去寻找沙鲸鱼的化石。没有淋浴设备啊，也没有床可以睡觉啊，也没有更多的隐蔽处可以乘凉。可是这位姑娘，这位叫苏的姑娘，一直没有退出挖掘队伍。她非常热爱她的工作，珍惜 发现东西的所有机会。就在他自己的这份工作进行到第四年的时候，他在一个峭壁上面发现了类似骨头的东西，原来这是恐龙身上巨大的脊椎骨。苏呢就判断这是霸王龙的化石，于是就开始连续五天顶着当时有40多度的高温天气，从日出到日落，终于挖出了好几百块的骨头。你知道吗？这是后来目前全世界出土的霸王龙整体骨架化石当中最大、最完整、保存最好。而这只霸王龙呢，也因为苏，这个挖出它的小姑娘的名字而被命名为苏，陈列在了她小时候经常去的那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我们也许觉得发现恐龙其实并不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但是大家知道吗？没有持续的热情，没有一些坚毅的性格，也许可能你连小琥珀都发现不了。而对于苏来说，发现本身就是热爱，而热爱不分大小。所以我跟你讲这个绘本的故事，是想告诉你，让我们一起带领我们的孩子永远不要失去对于万物的那种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会把他们带到绝对不可能到达的地方。我也一直相信，有热爱就会无所畏惧，有能力就会有底气拒绝。我们多给孩子们讲一些这样关于女性的故事，来给他们一些力量，好吗？让他们能够不被性别所困，有能力追求，有底气拒绝，去过上理想中的生活吧。接下来我要放出的是这位妈妈最喜欢听的，来自王鹤野的《大风吹》。 去一杯天上的水，照着明月，人世间晃呀晃，爱恨不过是一瞬间，红尘里飘摇。取一杯天上的水，照了明月，人世间晃呀晃，爱恨重复过千百遍，红尘里飘摇。从西方中离去，当初的你方块是天注定，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插下中逝去，眼无泪那离水，就让那往事消失风里，当初的你曾记得我的那个谁。 这是一段很复古的浪潮，很让人沉醉，对吗？喜欢的是真喜欢，不喜欢的也有那么一点点的小讨厌哈。我觉得很多人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它带出了 好像是那个90年代旧相片里的那种感觉。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有磁带的，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还会跟着磁带里的歌反复的唱很多遍，然后开始舞动起来，对吧？我觉得大风吹真的是我们记忆当中曾经拥有的那段过往，那一段经由歌声带出的不经意的思绪。我们的初见时光里应该也少不了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旋律吧。致你 恋恋不舍，又念念不忘，被汹涌浪潮淹没，覆盖了属于我最孤独的海洋，迷惘的游荡，不知去往何方，支离破碎或遍体鳞伤，淹没成匆匆过往，一幕幕的相逢都不敢与平庸原谅我，自犯不经意的设防，跌跌荡荡，你占据我的遐想，风上你路过的窗，你的身影来来往往，穿梭在无人演出的剧场，若想念是凋谢的云，乘着风想你，降落在你耳边低语，像沉默的大自己，有温热烈情绪，写不出回别离，太爱你，到最后我只好小心翼翼，尝试着偷偷靠近，触碰你那透明的心，和你起风的表情，只敢写下开篇的致命。 上个月15号的相会，以慧同学，这个月我没有让你失望，而且还提前了2天，不知道你是不是此刻正在收听节目呢？他说喜欢这首歌，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和歌手同名。哎，非常佩服妈妈能在 那么多年前就起了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并且在多年后还找到了这样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幸能够认识一下这位歌手呢？其实我觉得哈，我们和一首歌的缘分不一定是要以见到这首歌的演唱者为最终目标，只要他在某一段时刻能够非常自然、非常让你舒服的陪伴在你身边，我觉得就够了，你说呢？北京时间15:25，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为你直播。翟叶坤你好，你在聊天室里希望点播一首歌曲，说由于我的工作时间问题，对家里的照顾太少，家里的老人孩子装修都是媳妇儿一个人扛着，嫁给我就是我的福气，很想点一首歌送给他，想对他说，鸿雁我爱你，不离不弃，相守一生。听听看，这是我为你挑的一首歌曲，来自品冠，疼你的责任。希望你和爱人都会喜欢。 每次你任性时说的一些话，你知道那有多伤人吗？但我顶多只七个三分钟吧，最后依然体贴地送你回家。有时想，如果我不是一只狼，你也许会懂得学着体谅，但是我完全无法硬着心肠做得让你有一点难过失望。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 翟叶坤说自己没钱买花，就一张工资卡，媳妇儿拿着并且绑定着媳妇儿的手机。还有来今天是有恩爱的哥大爷，他说今天发工资了，到账即转账。怎么，你们家没有返点的吗？ 你也许会懂得学着体谅，但是我完全无法硬着心肠做得让你有一点难过失望。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 是的，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男子汉们， 我想不着 好好的疼一疼身边那个为你撑起这个家的女子们好吗？在每一个像明天这样的节日到来之前，记得要对他表达爱意哦。疼你的责任，疼他的责任，交给你们了，一会儿见。 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如果说遗憾，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想念，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期待，你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欢迎你回来，欢迎你继续为我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继续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 春天早晨，窗边小鸟唤我醒，夏夜蛙鸣时和谈心聊回忆，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四季也会有心。声音秋蝉真名提醒夜家剪影，冬天的猫唱着寂寥找拥抱，你要我从今后贴近你，用一生的时间倾听。青春会老去，岁月不会停，确定的感情四季会证明，要一天一天细心累积，再一点一滴存在心里。容颜会老去，四季不会停，爱情的光阴温暖的羽翼，要一天一天守着你，说成故事给你听。秋蝉真名提醒心里。容颜会老去，四季不会一停，爱情的光阴温暖的羽翼，要一天一天守着你，在白发时候说成故事给你听。 城市发生的爱情太多吵杂声音，确定的感情四季会 证明，有一天一天细细累积，在一点一滴存在心里。 青春会老去，四季不会停，是不会停的。还有我们你的故事我的歌与大家相约的时间，每天午后的三点钟。哎，我在想问哈，大家有多久没有抬头仰望星空了呢？因为在今天的聊天室当中，有不少朋友给我发来了星空的照片，还有人说已经等到了半夜两三点钟，困的呀自己都睡过去了。八零后哈，现在真的是星空观测的一个好季节。宇宙星辰，我想起了诗仙李白百尺危楼的星辰可摘，还有杜甫他也写过平野星辰，还有白居易星河一道水中央。据说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大家会看到北半球最浩瀚的英仙座流星雨。有几个人看到了呢？有没有一些专业看星选手？明天就是七夕节了哈，我觉得这真的是宇宙给我们快递了一封特别的浪漫情书。我们的节目在运行了半年之后呢，也开始了一场特别的邀约，我发起了手写信行动。我再说一下地址好吗？建伟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中心，你的故事我的歌刘慧收，我们的邮编100022。我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用这种慢下来的感觉去找回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方式。于是就在昨天，我收到了第三封手写信，是一位非常用心的朋友回听了我们今年所有的节目之后写下来的听后感，满满五页纸，还写了一首小诗，叠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千纸鹤，满满的情意。我一会儿在聊天室里，我可以给大家看这样一份让人心动的礼物。我觉得这是这个七夕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有人问我明天怎么过，我觉得就着这样一封手写信，明天怎么过我都很开心。这封手写信呢，我要挑一个特别的日子来念给大家听，敬请期待了。我们先来听歌。 If the hero never comes to you, if you need someone you're feeling blue, if you wait for love in youCall your friends, nobody's home. You can run away, but you can't hide. Through a storm and through a lonely night. Then I'll show you there's a destiny. The best things in life, they are free.But if you wanna cry, cry on my shoulder. If you need someone who cares for you. If you're feeling sad, your heart gets colder. Yes, I'll show you what real love can do. If you're scared.It's gray or let me know. There's a place in heaven where we'll go. If heaven is a million years away, oh, just call me and I'll make your day. show you what real love can do. But if you wanna cry, cry on my shoulder. If you need some love, who cares for you? If you're feeling sad, your heart gets colder. Yes, I show you what real love can do. 走在雨季，你好，在听我们的节目吗？他说听节目很久了，非常喜欢其中为我们精挑细选的那些外文的歌曲，其中有不少都成为了日常的自己单曲的循环歌。从国外毕业回来，已经很久没有听广播了，偶然听到，应该是某期的 Listen to One。特别喜欢你在节目当中播出的那些外文歌曲，想在本月的反转时间里特别点播一首给自己，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人生的另一半，和他来分享这样优美动听的歌声。那刚才的这首你点播的 Cry on my shoulder， 你收到了吗？接下来的这一份订单呢，是来自月光就在楼上头。对，你好，谢谢你在私信当中可以如此的袒露自己的过往。你很怕我很为难，在节目当中怎么把你的故事告诉很多人。其实你多虑了，很简单啊，你就是一个目前还处在人生上升期，出现了一点经济小问题的小困惑之人。我特别能懂你说的那些关于包包的故事。首先，我并不觉得你就是一个拜金的人。其次呢，我觉得包，对，我们很多人说包治百病哈，应该是所有女人永恒的话题之一了吧。我年轻的时候跟你觉得一样，就是买包一定要买最贵的。而现在我会觉得金钱和物质其实真的是很单纯的东西，学会享受它们就好了，不要去用包来试图证明自己什么。我现在买包呢，只会想着买一些质感很不错的包，而不太会去买一些奢侈品的包。我觉得这是跟年龄跟阅历而相对产生一起变化的。我不太鼓励大家为了盲目的攀比而有的消费，但是呢，男子汉们哈，我也不提倡让你身边的女人们节衣缩食的去买地摊货。我这一直以来都是说，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对自己好一点，而所有的这一些，我想都是岁月会教给你的，对吗？ 千山万水相知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 扬起过多少烟尘，不枉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为你留着一盏灯，让你心境永远不会尽黄昏。 我心中不会有黄昏，有你 的清晨， 云很淡， 云很淡， 风很轻， 风很轻， 人星辰， 人星辰， 浮浮沉沉。 月光就在楼上头，你喜欢我为你挑选的这首歌吗？你既然把主动权交给了我，那么我一定不负你望，也希望 Hello August 能够喜欢。 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 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 灰色往事莫追忆，坎坷人生皆不易，幸遇知己共相惜，情茶一杯解心迷。这是在我们聊天室里流星划过生活大百科所做的诗，是因为这首岁月让你有的感慨吗？很多朋友像微小微一样大爱这首岁月，大爱王菲和那英，是我觉得这是岁月所能够请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最美好的声音。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不曾那么有把握，再来一次还要闯这美丽的火，任天空被你霸道的哭声划破，下好离手，最后一次抱怨生活的苦，然后得准备够多快乐让你挥霍。世界再大再烂也轮不到你害怕，在一起是最长大的方法。 有你教过的错，天晴天好的坏的全